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1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您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前往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呢是这样的一个浪漫国度啊，法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的话题：法国公立大学注册费暴涨10几倍，法国留学是否会迎来寒冬呢？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了，首先呢，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2019年高水平艺术团统测16号进行，考生11号起可以打印准考证。丰台校外培训机构超70%完成整改，拒不整改将会被吊销证照。北京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报告出炉，数据预测4年内在园幼儿将会达到峰值。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了解到，北京市2019年高校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一测试12月16号将会在清华大学举行。11号起，考生可以打印准考证。想以高水平艺术团艺术特长生资格参加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且拟报考项目在全市统测范围内的统考考生，都要参加全市统测与学校测试。全市测试及学校测试均合格的考生，方能取得高水平艺术团艺术特长生的资格。考生报考全市统测未包含的项目，要直接参加招生学校组织的测试。2019年1月4号起，考生可以登录考试院网站查询或打印统测结果。本台记者今天报道，丰台区7号对全区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进行通报，经确认，丰台区摸排校外培训机构总量1962所，列入整改问题机构711所。截止到目前，丰台区已经完成整改机构445个，整改完成率达到了70%。下一步，丰台区将建立校外培训机构信用分级评定动态管理机制，完善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黑名单制度，建立中小学课外负担动态监测机制，促进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发展。拒不整改机构将会被吊销证照。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中心6号发布了北京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报告2011年至2016年。报告显示，从2010年至2016年，北京市在园幼儿数6年间约增加14万人，幼儿园的数量从1245所增加到了1570所。报告预测，未来3到4年，全市在园幼儿数及其所需师资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在2021年到2022年之间将会达到峰值。研究人员建议，本市大专以上层次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特别是师范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扩大招生规模，还可以扩大生源地范围，适度向境外生源敞开大门。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留学面对面， 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法国是世界热门留学国家之一，不但经济发达，教育水平优秀，而且留学成本较低。比起动辄几十万学费的英美高校，法国公立学校200到300欧元的注册费用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但日前法国总理菲利普宣布，对于就读法国公立大学的非欧盟外国留学生，从2019年开始将对本科生收取2770欧元，对硕士博士生收取3770欧元的费用，比起之前的注册费翻了10多倍。法国为何对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大涨学费？涨价后的法国留学性价比如何？留学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留学面对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今天呢，要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法国公立大学注册费暴涨十几倍，法国留学是否会迎来寒冬呢？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启德教育法国首席留学规划师徐子怡老师。徐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呢，我们在今天呢还会这个采访到法国 AD 教育集团大中华区的总经理张善军老师啊，过一会儿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法国公立大学注册费暴涨十几倍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法国公立大学呢，它有注册费，然后呢也有学费，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媒体啊，包括我们这个很多的留学生呢，一下子就把这个概念混淆化了啊，认为是学费一下涨了十几倍啊。徐老师先给我们大家这个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要分这个注册费和这个学费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什么？ 首先对于法国综合类公立大学来讲，它是免学费，但是每年会收取相应的一个注册费用。为什么会收取相应的注册费用呢？因为法国的教育体系它是一个学分制的一个教育体系，也就是针对于学分收取相应的一个费用，仅此而已。 就是按学分来收钱。 对，是、 但是呢你每年得交注册费。 对，是 好的。那么这个是注册费和学费，学费实际上人家指的就是你的学分的那个费用。 对吧？是、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说的是每年你要交的这一笔注册费用。那么这个我们说涨了十几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咱们这个对比一下，涨了十几倍之后，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大概这个一共涨了多少钱？咱们先说说之前没涨价之前啊，应该目前为止还是这个数，是吧？ 对， 现在是多少钱？ 现在的话，按照欧元来算的话，是300欧到500欧之间，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在3000到4000人民币左右。 3000到4000块钱人民币，这要涨了十几倍。 根据教育部最新的一个发布的信息是，本科阶段的学生的注册费用是2770欧，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在20000一年。硕士阶段的话，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在30000一年。 好的，那么这一下子成本就上去了啊。以前呢是2-3000，现在变成了2-3万了啊，一下子确实是涨了十几倍。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要对非欧盟国家的学生上涨这个注册费呢？我们之前呢也采访到了这个法国 AD 教育集团大中华区的总经理张善军老师，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首先呢，此次涨的是注册费而不是学费。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学费现在还是免除的，对于留学生的教育支出来说是没有区别的。第二，法国呢一直以来都以大学的免费教育而闻名，但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学府一样，为了能够保障教学的质量以及运行，各校大量的教学设施都会产生巨额的费用。因此呢，法国政府从税收中啊会拨款以为每一位大学生包括国际留学生每年支出1到2万欧元的教学费用。所以这些费用啊都是来自该国的所有纳税人的缴纳的税收。即便是此次啊教学费用调整之后，每位国际学生也只需要支付实际教育费用的1/3。相较于其他同等质量的这国际高校来说，还是有着非常高的性价比的。三，对于这个选择公立大学的这国际学生来说啊，有一部分确实是因为家庭的经济原因比较看重免收学费， 这个法国大学的优惠政策而来的。那就此呢，法国政府在推出上涨国际学生注册费这个政策的同时啊，也增加了对于国际留学生开放的奖学金项目，比如啊，政府奖学金增至15000份，各个大学的校班的奖学金呢增加6000份，会使每年1/4的国际学生从中受益。那为了持续吸引这个优秀的国际学生啊来法国就读深造，法国教育部也推出了以下这些留学的利好政策。那首先就要谈到他这个简化签证政策，优先处理学生签证，也会简化签证流程以及之后每年的学生在法国的居留证的办理流程。法国也会增加英语授课的这种专业的比例，同时加强各个大学里面法语教学课程的开设，为了让留学生啊在法国能够享受一个更有质量更顺畅的一个生活。那法国政府从现在开始啊就会开设一站式的窗口，来简化行政手续，以及啊为留学生提供很好的网络的找房子的平台，提供更多的房源，并且为留学生提供住房担保，这个是之前国际留学生所不能享有的。在法国本地增设这一些政策或措施之外呢，法国政府也将会增加在海外的各个高校项目的落地，比如说各个分校以及国际院校合作项目。那在我看来呢，通过法国政府现在所推出的一系列这个举措，今年的政策各项调整啊，旨在吸引更多的优质的国际留学生，并把增收的费用啊都用在了改善留学生的学习以及生活本身上，就长久来看，应该是对法国的留学会产生很好的这一个长远影响的。 那么对于法国公立大学的注册费上涨了10几倍，我们刚刚的这个张善军老师也为大家做了分析了，有利有弊，但是呢必定这个钱是上涨了，从我们兜里边掏出的这个银子呢也就变多了，所以大家就得要考虑到法国留学它的性价比究竟现在和还划算不划算啊。那么徐子怡老师您怎么分析？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划算的，虽然它是注册费用上涨，但是其他的福利待遇还是没有变化，一如既往的好。比如说每个学生在每个月的房租这块可以得到相应的一个房屋补贴，另外的话法国实行的是全民医疗，那每个学生只要买很便宜的保险就可以享受和当地居民一样的一个医疗保障。另外的话就是法国针对于26周岁以下的所有的青年学生来讲，无论从日常的这个出行方面还有旅游方面都会给予相应的一个补助，所以说这块的生活花费的话没有任何的变化。另外法国是允许这个留学生合法打工的，每个学生可以在每周打合法打工20个小时，那周薪的话基本上是10欧左右，也就是一周可以200欧的左右的一个收入。 一周200欧和现在人民币 1600， 那基本上这个费用在当地的生活费够吗？ 是够的。因为每年的这个学生出去的一个实际支出呢，是衣食住行都包括，大概7-8万人民币。按照汇率来讲的话，就7000到8000欧左右。您刚才我说的一周大概是200欧的一个收入，那基本上只要正常的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正常打工是完全可以自己可以养活自己在法国的。 而现在你看到这个注册费它涨了10倍，但是呢其他给大家提供的这种福利待遇，然后包括这种合法打工的这样的政策，相比较其他的欧美主流留学目的地国家应该说还是相当优惠了。 对，是比如说欧洲的整体来讲，比如说英国，那它的房租的话是按周来付的，也没有相应的补助，相对来说它的学费也很贵。整体来讲法国这边即使是注册费用涨了10几倍，但是您可以算一下，基本上就是2-3万一年，其实跟在国内正常读一个学校也差不多。 除了这个费用上，还有那就是对于法国他们的高校还有他们相关专业啊，这和那些个主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相比有没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讲，他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咱肯定首先是看排名。如果您要是看，比如说包括像 QS 啊， US News 啊等等，就是像这些排名，其实在前百位当中，发现法国的高校寥寥无几， 是一两所，对 对， 这个现在呢，其实。随着整个一个留学信息的一个透明化，所有的学生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不仅仅是在看 QS 排名的这个学校的一个综合排名，那更多是在乎这个学校的一个这个专业的一个排名。您可以看到，就是有的学生可以去 QS 的官网上去看一下，基本上法国的商科呀，在专排上基本上前排名前十的商科的学校在全世界是排名前五十的，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更在乎专排而不是 QS 排名。 法国的商科这是它的其中的一个优势的专业， 对、 啊、除了像商科之外还有什么， 比如说它的社科类，法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以及它的语言学和文学这块的话，也是世界上非常出名的。理工科这块无可厚非，它的核能，因为法国和中国也有合作的那个核电站，以及它的机械制造，比如说空客，也是非常出名的法国公司，还有它的生物化学，比如说学生学出来可以去香水公司进行工作，这些的话都是非常优势的专业。 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留学生群体，如果去选择这个法国的高校还有相关的专业，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首先分两个阶段，因为从本科阶段来讲的话，法国的本科是三年制，那基本上前两年的话是一个专业基础课的一个学习，到第三年的话才会细分专业，所以说对于本科就想去法国的学生来讲，他的选择专业完全是取决于在国内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那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学生来讲，他的选择综合类公立大学，他是必须依照他本科所学的专业才可以选择的，也就是说不可以换专业的。所以说这边的话选择上肯定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学生想本科研究生就的时候再选择法国的话，可以在本科阶段就选择相应的专业，然后到法国以后继续去进行深造就可以了。 好的，那么我们呢继续来听一下法国 AD 教育集团大中华区总经理张善军老师啊给大家提供的一些个建议啊，法国这个留学院校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选呢？ 首先啊，需要大家考虑的是以后你想做什么职业，在哪里就业。如果回国之后是想进到各个大学里面做老师，教授一些理论性强的课程，推荐你去综合类的大学的艺术专业学习。它的特点呢，就是理论与科研方面非常强，非常适合回国做纯艺类的理论性的课程的这么一个教授。同时呢，综合类大学它是免学费的，目前只收注册费啊，并且还有博士学位。第二，如果你非常想做这个艺术家，纯艺的艺术家，需要推荐你去这个公立的美院，因为公立美院啊，它的这个纯艺专业应该是全球都是最强的，它有大量的优秀的教授以及这个艺术家进行授课。文凭呢，可以从本科一直到硕士。它这边有个特点啊，请注意，它录取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一些，因为它偏重的是这个实用类，你的这个动手能力以及创意能力啊，有非常多的面试和笔试，所以这方面非常考验大家的一个综合能力。第三，如果有的同学啊，毕业之后呢，我不想做纯艺，我又不想做老师，我想去各大的设计公司做艺术总监，之后的话再建立自己的艺术的工作室，自己做老板，自己创业。推荐这样的同学呢，去到私立的艺术设计学院学习，他们的课程啊，实用性非常高，所有的老师呢，都是各行业里面的，比如艺术总监以及美术指导，大多啊，都从低年级开始，大一或者大二，就安排学生们去很多企业实习，采取校企合作模式，也就是一天在学校学习，四天在企业实习，企业呢，会采取全额奖学金的方式来资助你的这个学业，同时呢，每个月还会有1000欧到2000欧的工资，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了2到3年的全职工作经验，并且所有的教育投资都会收回，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时效性非常好的这么一种选择。同时呢，私立的艺术设计学院需要大家注意，有些学院呢，它的文凭回国是可以认证的，有的是不可以认证的。凡是你看到这个学院，它的文凭是 RNCP 一级或二级的，他们的文凭都可以回国认证， RNCP 一级文凭回国教育部认证是硕士文凭， RNCP 二级文凭回国认证是本科文凭。所以只要是能看到他需要可以颁发法国政府认可并且中国教育部认可的文凭，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去选择了。 张向军老师呢又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法国这个高校究竟应该怎么选啊。我们呢有这个听众朋友小天呢也问了一下，想说这个法国留学选什么专业会比较好呢？高三马上就毕业了，想出国读书，而且是女孩子，应该选什么样的专业？ 嗯， 徐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女孩的话，女孩的话，一般来讲建议选择社科类的一些专业，就是我刚才的跟您说的人类学、社会学或者是语言学。另外的话，如果她对艺术这块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选择艺术类的相关的一些院校。 我们来看看童薇想问一下，说法国留学要不要高考分数啊？我高考300多分能去吗？要英语成绩吗？ 是这样，法国它是比较注重这个高考的分数的，尤其对于如果去本科去读的话是比较注重的，尽量是考在420分以上，或者是二本分数线以上，这样比较好。但也不是说刚才这个同学就没有任何的希望。如果说他现在我不知道是什么阶段啊，如果说他这种情况的话，建议还可以去尝试申请，但是学校的话排名可能不是太高， 不是特别的好啊。那我们给大家系统的介绍一下吧，这个法国留学的申请，因为一般呢我们知道法国留学申请截止应该是在当年的2月左右吧。 是这样一个情况，也是分本科申请和这个硕士申请两个不同的环节。那本科申请的话，一般是比如说按照2019年秋季入学的话，如果您直接申请那个植入的专业的话，是1月15号就截止了，而且需要参加法国的一个规定性的考试叫 Dublin， 就是类似于英语的雅思，需要考听说读写的能力，然后如果达标的话是可以直接申请法国的本科的。另外的话，法国也有一些英语授课的一些院校是可以直接用英语的成绩来申请的，需要考到雅思的一些成绩或者托福的成绩也可以做相应的申请，就是正常申请不影响你的高考，但是还是需要高考的， 都是需要高考成绩的。 对，是 啊。刚才您讲说这个高考成绩应该至少考到420分 以上，也就是最好在二本分数线以上。 是所有的专业都应该是420分。 如果是艺术类专业的话，会酌情看你的艺考分数。会两边都比，因为中国的一些艺考生可能文化成绩不是太好， 是的， 所以说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如果艺考分数很高，也会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参考。 您是说是他在国内的这个艺考分数？ 对，是 啊。那也就是说，对于同学们来讲，即便你要是到国外去读艺术类的相关专业，我们说到法国去选择艺术类专业，您在国内的不管是美术的统考还是各个学校的这个校考，还要认真对待，是吗？ 对，是。如果是这块比较在乎的是他的统考成绩，校考的话是针对于某一个学校的，所以说这个统考成绩，对法国申请学校来讲是尤为重要的。 也就是法国的这些艺术类高校，他是认你这个国内的 对 美术统考的成绩， 对是 啊。好，那么这一点大家尤其要注意。那也就是说，去申请法国这些高校，我们只是需要你的相关的语言的成绩，然后还有你的高考的成绩， 对 啊，就可以来去做申请了。好了，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徐子怡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谢谢。好了，那么总体来讲啊，法国公立大学注册费暴涨了十几倍，但是呢，并不至于法国留学呢迎来这样的一个寒冬。好了，我们呢今天的留学面对面呢就要到这儿暂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张征代表我们今天的责任编辑苏小坤，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这个时间段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柏树园。